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澳洲悉尼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禁止民众在除夕夜举行大型倒数集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禁止大部分民众在除夕夜到悉尼市中心海港一带，户外聚集不得超过50人，持有许可证的人才可以到市中心地区，每户家庭只是准接待10人庆祝。州总理说，民众留在家观看烟火汇演是最安全。悉尼北部海滩区今个月中爆发新一轮的疫情，今日再多5人感染，累计125人确诊，区内实施严格封锁，直至下个月6号，25万人受影响。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此外，华北气压正在显著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明晚横过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的东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听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4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90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4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9元，跌37元；阿里巴巴210元，跌18.2；美团260元，跌19.2；小米集团31.15元，跌1.3；京东健康151.3元，跌13.2；吉利汽车24.5元，升1.15；盈富基金26.48元，跌0.2；阿里健康20.55元，跌3.1；中国平安93.05元，升1.2，工商银行4.76元，升0.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07，瑞士法郎8.717，澳元5.904，加元6.05，新西兰元5.532，欧元9.488。每百日元对港元7.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8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4点，升197点。港金现价报17,4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86美元，卖出1,884点。啱啱转咗系1,88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的情况，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都多车的，龙尾到果栏附近。港岛路面呢，铜锣环的景隆街由于部分路段爆水管的关系，谢飞道至洛克道那段的景隆街临时封闭的，本来在那里的小巴站呢就要临时搬去洛克道和谢飞道。咁啊，因为呢一个景隆街爆水管封路嘅关系啊，咁原先洛克道、东角道同埋几利佐治街嘅行人专用区措施咧就临时取消嘅。中区德辅道中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啊，域多利皇后街近住德辅道中嘅慢线封咗路嘅，而德辅道中近住域多利皇后街来往方向快线只俾电车行。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中心段多车啦，仲有就系黄珠路出嚟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带咧，亦都系多车嘅。而为咗配合屯赤隧道通车，咁啊今日开始咧，龙运巴士嘅 A33、A33X、A34、E33、E33P 仲有 NA33 巴士路线咧，今日开始唔会再经青屿干线嘅。 而位于呢一个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嘅巴士转乘站咧，今日开始就开通启用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同埋屯赤隧道入口去机场。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8，听朝日出时间系7: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阿哥啊，有啲咩方法可以练好啲酒量噶？ 傻妹，而家呢个世代啊，唔识饮酒系唔会俾人笑噶。况且好多研究都证实，饮酒系会致癌，就算只系好少份量，都会增加死于癌症嘅风险噶。根本就冇所谓嘅安全水平，所以冇饮开就咪事啦。 咁如果好似你咁有饮开嘅咧？ 喂，我冇话俾你知咩？我已经戒咗酒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ありふれた毎日か、懐かしくなるほど。 因为肺炎影响，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只有 1.5 米。米津玄师话：用音乐打破隔膜嘅话，歌曲一定要具有极强嘅亲和力。佢就系用呢种方法去到创作《金丝雀》啦。你又觉唔觉得音乐可以拉近你同佢嘅距离呢？工作过后，有时间就可以将生活嘅点滴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个亦都是歌曲想表达的信息。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金丝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2月28日星期一嘅时间， 翻嚟骚动音乐有波盛有严琼，仲有我哋系大家好，仲有咧6:30嘅环节啦，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6:00到7:00啊！ 系啊系咯，跟住咧 啲时间。 時間過得好非常之穩 快啊！ 咁咧，我哋已經將最新一期啊中文歌曲龍虎榜咧就擺咗上我哋嘅 Facebook 啦，同埋 Instagram 啦，騷動音樂都可以睇到嘅。 大家一齊温書啦！ 係啦，咁你想我哋咧打俾咧呢最新一期啊上榜嘅邊一位嘅歌手咧？ 同埋啊，如果打通咗，想我哋問佢啲乜嘢咧？我哋都同時收集緊嘅。 係啦，唔好客氣啦，快啲打上嚟啦！ 快啲去留言，等我话俾我哋知，等我哋打俾佢。 系啊，因为呢个系我哋上个星期开始嘅新环节嘅，我哋一间六点至七点之间就会亲自打电话去恭喜一啲上榜嘅音乐单位嘅。 系啊，你谂下，万一佢下个星期唔喺度啊，唔系，即系佢唔喺个榜上边啊。你想打系 啊，想讲都冇得讲啦，所以呢啲嘢真系要趁早啊，好唔好啊？大家 珍惜啊，仲有得讲嘅机会啊！ 系 啊，珍惜仲有得讲2020年啊，因为今日都28号啦，我哋下个、 啊、 我哋即系做埋今个星期，下个星期再见嘅时候就已经2021 啦。做乜突然间咁感触啊？系咪年尾要谂下同啲朋友嘅关系咁啊？ 系啊，谂住同你绝交噶啦，都 系、有啲咩好讲就快啲讲啦，咁样 系啊，咁样。但其实我发现咧，时间呢样嘢咧，好妙噶。尤其是我昨晚的一个经历啦、一个我觉得真是所谓生死边缘的一个经历啦，是不是讲到好像很劲咁样，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其实话说昨晚呢，其实我昨晚都是跟你一起啦，咁话说我大概3:00-4:00的时候离开湾仔啦，你当是。是啦，咁其实你都知啦，出发站好像不知咁。但我想话呢，因为我 call 架的士，咁就由湾仔东隧返将军路。咁我都覺得咧，嗰、那個時間咧，街道係唔會有咩車啦，唔會有咩人啦，凌晨3-4点啦嘛，都已經。咁嗰、那個的士就真係好快嚟到啦，咁啊，咁我一上車咧，我就已經覺得有一種好瀟灑， 瀟灑嚟。 係啊，那 個司機啊， 係啊，那個司機真係有種瀟灑，嗰種瀟灑咧係你喺歐美嗰啲電影電視劇當中成日見到噶，即係可能穿越嗰個荒漠嘅時候咧。冇人啦、啊，冇车啦、啊，冇、树啦，连路可能都唔系好清晰。咁但系 不断重复紧个画面， 系啦，任佢揸咁样啦。咁的而且确，寻日即系东隧成个嘅路程当中咧，我都系唔见车，唔见人嘅。咁于是乎，佢就有嗰种即系唔啱嘅吓，即系无视交通规则啦，无视限制嘅速度啦，无视任何嘢嘅嗰个嘅快速啊。 人生冇晒限制咁 啊！人生冇晒限制，佢个胎盘唔系胎盘嚟噶，系即系一个 系枪盘啊！ 点我睇我淑梅姐嗰架车系嘛？ 胎盘变枪盘啊！咁样， 跟住我嗰刻我系有啲惊讶嘅，因为咧我大概预咧，即系由湾仔你快极翻我翻去将军澳嗰度啦，你都要3-4个字到啦。佢用咗2个字就翻到去啦， 咁快？ 系啊，即系嗰种 夸张喎， 非常之夸张。 即系个2个隧道喎、 啊。咁因为咁将军澳隧道都短嘅，咁样因为都系得3蚊啫嘛，嗰条隧道 都系啫，10分钟、啊。 咁因为其实中间咧，我系有啲惊嘅，我系惊到，即系我觉得死啦，我唔会太快到有意外，以至于。我听日即系我今日见你唔到啦咁样啦，咁我都有同佢讲嘅，啊我唔好赶时间咋，慢慢嚟啦咁样，唔夜翻都夜翻啦，有乜所谓啫？司 机大哥，你急住去厕所定系点样？ 因为我哋埋边拍一拍你，我 系咯，做咩咁急咧？ 我唔知点咁样啦，咁然同埋咧，我系咁急，应该话我系咁惊嘅情况底下，其实我冇咩好做啊，我就唯有瞓咯，即系我觉得就算出咩事，我都喺睡梦之中。 离开 安详啦，咁样咁同埋到3-4点，我真系攰咁啊，都坚攰，咁我就真系瞓着咗啦，咁样。咁我嗰个醒咧，系佢叫醒我噶、因为真系得10多分钟太快啦。我本来真系预大概3-4个字到咁样啦，即系10多分钟佢就嗌醒我，小姐到啦咁样。跟住到边啊？天堂定系地狱？我系飞机出咗 到啦，阎王喺前面过去点名啦，咁样 奈何桥啊，咁样咁即系我就。因为咁我望一望表，我发现都系2个字多少少咁样，跟住我就哇，即系我俾咗钱之后啦，我好想表达一样我对佢嘅担心，就佢真系揸得太快啦、嗯。但我唔知点，我嗰日觉得我自己有啲多管闲事，因为我都平安翻到嚟啦。同埋我阿爸，因为我阿爸都系揸车噶嘛、啊，我阿爸咧都系嗰种好憎人哋质疑佢嘅。 揸车嗰样嘢 系啦，质疑佢受车嗰种，即系例如，你慢啲啦，会唔会出事啊？嗰啲出咩事啊？ 系你真睇我唔起啫，觉得我受车打啫，咁样 出咩事啊？揸咁耐车冇出过事嗰啲啦，咁所以我嗰下我又好想关心佢，我就唯一讲得句，我就话保重，但系觉得讲完呢句就 仲衰喎呢句，你嘅前台车咩咧？究竟司机大哥保重、啊。 保重我即系同佢俾咗钱之后，收翻啲散纸之后，我就多谢多谢。 保重啊，之后就落车，跟住落车之后发现，那个语气好似仲怪，仲诡异咗啲咁样。不过都系提大家啦，就算即系几冇车啊，冇人啊，都好啦，即系交通规则啊，安全驾驶啊，都系非常之重 要。要遵守啦，安全第一，卜卜先命长久啊嘛。 安全第一， 交通规则要遵守，安全第一，卜卜命长久。你冇听过呢个咩？ 我想问个卜卜系咩嚟噶？ 安全第一卜卜啊嘛，我唔知啊，佢哋填词系政府以前嗰啲宣传声带嚟噶嘛，叫大家睇住马路路面揸车唔好太快啊嘛。 你未听过一首歌啊？叫马路 如 虎口， 系咯， 舒适超级超级超值。好啦，哎呀，唔好啦，廿八号一翻嚟咩吓？ 就玩啲咁样嘅嘢咁样。 我哋两个星期六又唔知受咗咩刺激咁样。 有冇觉得自己有一刻会死啊？其实。喺架的士上面， 我拍紧嗰、那个电影嗰种感觉啊，就真系，尤其是嗰啲咧男主角女主角咧，下一秒就嚟见面啊咁样，咁就你等我啊，一收线咧，隔篱就架车瞓过嚟咯，我觉得我系会成为嗰个角色噶，所以我咪瞓咯，因为话俾我听，我真系好想喺睡梦当中离开嗰种安详咁样样。哎呀，我爸一定会讲咧，新年扭扭讲啲大吉利是啲嘢得唔得啊？咁样 咪就系啦。一廿八号啦，就几日就完呢一年啦。 系啊， 啲老人家好就忌啊嘛，过唔到年咯。 喂呀，你喺诅咒嗰方面，你真系不遗余力喎、 啊。而家过到啊， 系啊， 完完整整咁翻咗嚟啊，咁样。 系啊，希望初一十五都可以翻嚟见你啦。 所以啊，阿琼经历咗一个生死嘅一夜之后啊，一程车之后，你就觉得好想用呢首歌嚟抒发系嘛？ 冇错。昨晚忍不住问自己，时间到底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各位司机大佬的眼中，时间什么都不是。我想去哪就去哪，我想几耐去到就几耐去到。这个世界这条路都是我的，你条命都是我手上。 可以拍一套外传一秒车手啊。 我是那灵觉，什么也削掉了，被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感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惯，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进级之家，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越记得初衷不放手，当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若明明无有，当有日回首，我确实不会恶意悔疚，奋勇地作换世，像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花都飞扬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也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想冲的借口，若明明 还迷惘，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隔离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空前进。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一瞬间都已够。 一秒可以创出宇宙，一秒 十分钟可以将我由湾仔送翻将 军 澳。 好好啊，佢话一秒可变天国，我觉得下一句系一秒可成地狱啊！只要揸车手一不慎有一秒嘅迟疑，就会出意外噶啦、 啊。所以大家真系要注意马路安全啊！同埋佢一句啊，时间早一秒一秒走啊嘛，副歌第一句。我嗰个何止早一秒一秒走，我嗰个时间早十分十分咁走，真系。 听过啊，有 Tonic 同埋周国贤嘅呢一首拍台作品，歌名叫做《时间的初衷》。我都试过喺公司呢度翻屋企啦，夜晚嘅叫的士啊，做到好夜之后，用咗五分钟翻到屋企楼下。 哇！你呢、這个。同一个的士司机嚟嘅，应该同我寻晚嗰个。 但系我想讲，我听完你话嗰个比例啊，你由湾仔过海去翻九龙，再穿个隧道入翻将军澳，一个咁长嘅路程，都只系十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呢个五分钟其实系多咗，有啲耐。我曾经都以为好快，但头先咁样对比之后，我觉得嗰个都慢啦，真系。 唔系嗱，因为我哋两个都叫顺路啦，我翻屋企点都会经一经你嗰个头啦。其实翻到去我嗰度都要三四个字噶。 系。 咁你嗰度即系三个字坐底咯， 但因为又系啦，佢都系用咗一秒创出宇宙啦，俾行友咁去。因为呢一度离开咗广播道之后，半路去龙翔道，然后沿住观塘道翻去。 系 咁，虽然观塘日头好塞，但夜晚系非常之畅通嘅。咁基本上离开咗九龙塘呢边，去到即系观塘市中心，先开始有第一个灯位。咁所以前面嗰段，咁、哦、如果个司机嗰日应该 系 好彩，佢遇上好多绿灯啊，应该系开晒绿灯俾佢。咁所以。佢五分钟去到我屋企楼下，我落车，我睇住个嗰个钟，我系有啲眼瞓嗰啲嘅，咁又亦都冇无力挣扎啦，我唯有啊好啦，你中意点就点啦，咁死就死啦， 人人如玉啊，我条命喺你手啦，大家一齐啦。 所以其实夜晚坐车咧，大家要保，其实真系唔应该瞓觉嘅，我觉得 都系， 因为好危险。 都唔知发生咩事。 咁所以用咗五分钟系翻到去嘅。咁但系嗰个过程有冇嗰种好惊险嗰啲？其实我真系唔记得噶啦，可能佢因为揸得好稳阵。 我觉得另外咧有一个咧都算系咁，我谂共同记忆少少嘅一个揸得好稳阵得嚟又好诡异嘅一个车速嘅嘢。就我以前住马鞍山嘅时候咧，我如果凌晨咧搭通宵 van 翻去，就系、是、会喺花园街街市出边搭嗰啲通宵小巴。 嗯， 佢嗰个速度又系匪夷所思嘅，即系我记得我第一次啊吓同朋友因为好夜，佢介绍我搭啲通宵小巴，我落车我系惊为天人噶。原来三个字可以由旺角翻到我屋企噶，我真系今日第一日知啊！ 香港真系好细啊，你觉得？ 系啊，但系你明唔明？我嗰度其实我第一次试嘅时候咧，嗱、這、呢个都系唔啱噶吓，即系已经有嗰个小巴嗰显示嗰车速嗰个 车速限制嗰个嘢， 系啦，你一过佢就会哔哔哔哔系咁噶啦嘛，咁样咁，但系个司机可以无视嗰个旋律，佢直情当 咗个 beat 啦， 系当作系一个背景音乐喺度，哔哔哔哔，佢就叉得好快，系但系呢个系唔啱噶吓。 是 交通安全好重要噶吓， 有一次喺路面上面咧，我系撑啲死嘅，有一次系，呢个系关我自己事，唔关车系司机大佬事嘅，但系嗰次都系大家千祈唔好模仿。嗰次唔记得咩事，同啲中学同学去酒吧，咁去完之后咧，咁饮完酒啦， 咁嗰晚都開心飲得比較多少少。咁佢哋就話有人揸車，咁嗰個就冇飲酒嘅。佢話不如揸車翻去波城屋企就再繼續飲啦。咁好冇所謂。咁中間咧途經九龍灣咧會停一停下車，就是、上去嗰個 friend 屋企度攞啲酒落嚟，再去我屋企。咁油架車停低咗之後，咁我係坐喺右邊，司機位後面。咁我就諗住落車去隔離七仔買嘢嘅啫。咁我另头望一望，啊，马路冇人啦，安全啦，咁我就打开车门落车，跟住啲 friend 咧嗌住我，定唔知掹住我，然后就前面有一架小巴，咁样过咗。咁但系咧，呢个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再同啲 friend 讨论翻，我话明明我落车之前我系望咗有冇车，先至落车。咁但佢哋话唔系啊，你落车嘅时候真系有架车 from 过咗，系觉得好惊你会出事，咁就知道咧应该系有嗰、那个嗰、那个精神状态唔好啊，有迟疑。你可能其实我拧转头望完之后，去到我开门落车之间，可能系隔咗一段时间。但自己不自知嘅，因为你有嗰个酒精嘅影响，呢、這个判断力低咗嘛。跟住佢每一次都好驚嘅，而家就話你唔好啦，你就住啊，唔係你一間又死啊咁。 咁樣搞法咧，分分鐘話唔好話揸車嗰個唔飲得酒啊，又係搭車嗰啲都唔飲。 其實係㗎，所以係啊，有啲地方係坐車嗰啲人都唔好飲酒噶嘛。所以所有嘢都係自己留意啊，年尾啲慶祝日子。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0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当中一宗嘅患者系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嘅住户。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连同新增的初步阳性个案，荣瑞楼由12月至今共有4个单位出现个案，涉及7人，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张竹君话，4个单位中有3个在同一楼层，当中2个是打对面的单位，住户互不相识，但出入的时候有机会见面，可能有飞沫接触。而出现初步阳性个案的单位在其中一个单位旁边，至于其余一个单位在楼上，单位的号码和另外3个单位不同。彩云村丰泽楼有4个污水样本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居民需要强制检测。政府在丰泽楼地下设立流动采样站。有测量师认为，若果出现腋下，值得检验邻近大厦污水渠，因为一旦地下渠管严重淤塞，可能有传染风险。彩云村明丽楼早前有10多宗确诊个案，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认为，明丽楼污水渠影响丰泽楼污水渠的可能性较少。两座大厦相隔一条马路，而且丰泽楼位于是处于高位，水向低流，明丽楼不太可能影响丰泽楼。他又说，丰泽楼的渠管设计两个双轮的单位共用同一组垂直排污管和通风管，是左右交叉穿过两个单位，因此一旦发现单位有异味，就有渠管渗漏的风险。天文台预料，今个星期三起天气显著转冷，星期四大除夕和星期五元旦，市区气温会降至7度至8度，新界和高地会再低2至3度。高级科学主任李子祥表示，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明晚横过华南沿岸，星期三和星期四气温下降，风势颇大，建议市民避免长时间逗留在大风之下，天气亦都会非常干燥。天文台又预测，到周末期间朝早的气温仍然偏低。大约200名原本应该在瑞士一个滑雪胜地隔离检疫的英国人连夜逃走，部分人据报已经抵达法国。因应英国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瑞士政府暂停来自英国航班入境，并要求今个月14号之后抵埗的英国旅客追溯隔离10日。 身处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韦尔比耶的大约420名英国旅客受影响。部分人上星期一收到检疫指示之后即时擅自离开酒店，部分人隔离一日之后连夜逃走。瑞士至今录得四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个案，两宗来自英国，两宗来自南非。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的东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听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而喺元朗嘅十八乡路近住公鑫路、大棠路同埋大树下西路等一带咧，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唐人新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而家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咁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后少少咧，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今朝而家龙尾去到近美松苑。提提大家，喺铜锣湾嘅景隆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一段仍然系封闭。位于景隆街嘅小巴站咧，系临时搬咗去洛克道同埋谢斐道噶。咁直至到夜十二点，原本喺洛克道、东角道同埋基利佐治街嘅行人专用区计划咧，系临时取消。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同埋屯赤隧道入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之尊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啦！日常八点半有奖游戏31奖知识， 今晚终极决赛终于展开。经过四个星期的激烈比拼，四位31达人已经顺利诞生。今晚他们就要用知识一较高下，争夺冠军宝座，赢取终极大奖。 斗睇得多，斗知得多。 今晚一起目击冠军的诞生。 日常八点半31奖知识，港台电视31。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文歌曲龙虎榜 伴 奏精选， 系咪 friend 先？系，讲啲无聊嘢听下。 有好多烂嘅笑话，同埋一齐做过好多无聊疯狂嘅事。Janice 今次嘅作品就系想讲，有一致嘅低级趣味，先至系真正嘅好朋友。文 Janice 填词王伟文，编曲温汉文 ，Y 笑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 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里见正经面得有者。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蔚蓝》，低级趣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滚动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声。近排啲节日，我望住街里外人一对对啊，我觉得好寂寞啊！你可唔可以 帮我谂下办法？ 燕倾啊，我咧俾你嘅办法，可能只系心态上嘅提议嚟嘅啫。首先你要知道，有情人不一定开心，而没有情人都不一定是伤心的。我知道听落好像有点废，但其实我是认真的。有时你望着人一对对好像很开心，但你要想想他们背后之间关系有多少的问题，一般人又知道几多呢？所以最紧要唔系揾到，而系揾啱嗰个人。 可有几多的伤害，如无妨再记得的通讯，展开比赛。 嚟自佢首张个人专辑《月人儿》里面嘅新嘅派台作品。佢嘅名字系林聪，歌名叫做《兼职灵魂》。有一种浪漫化的讲法是说，我们的人呢，我们平时只是占了完整灵魂的一半而已，而我们是要用一生的精力去找回另外一半去完整自己，而过程之中又会看到自己的好和不好的。来自乐队的 Hertz 以及 Yuki Leffy 的合作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Lay on my shoulder。 爱这件事呢，讲就易做就难，你又怎样知道 你所爱的方法一定是啱的呢？ 扭曲真相，炮制幻想，不知不觉爱我说了更伤，飘忽不定，语气冷冰，如钟摆的你永远最爱自己。 爱我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心惊胆战屈服，无名无形无常无力看破。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给我复想，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 深深不忿，爱过再深，都淡不过对我抱怨醒。 爱我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一再复想，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 你讲到有几爱有几爱，真系开心又真心期待。见故事隔冇几耐，到最尾你选择离开，到后来再冇后来。甜言蜜语证实有害，冇人可怜我受害，配角够钟翻入后台。 Okay. 爱情嘅保鲜期未必保证鲜味，雷神身上嘅仙气仿似变幻嘅天气。今日还爱我，听日就过有效日期。你最擅长控制我嘅心理，刺激我嘅多巴胺分泌。 过很多，心惊胆战屈服，无眠无形无常无力看破。爱我爱我几多，说你爱我说过很多，不必给我复想，无缘无情无常期限已过。 听我孔慧佳 featuring Master Mike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Love Me Not。 有我想，有我谂，你若我里遇然后，愿醉饮，谁要饮，也在变打的天后，几可心中品流，我们甘愿要未过出口。口中的烟花，手中的泄气，不休息攻击一种机器。 制服旅客机， 沉沦年代我是真理，首次不该死马，常在这里奔驰或清迟，别理是与非。 太多概念尊严统统摧毁，即管将我肉体据为己有，放低虚伪铺势道德堆砌，被指背嘅分位为求实那嘅安慰，心一转震荡刺激真谛，困难路低嘅会为身体沉迷，被占有后嘅快慰一直被复制，直至一切彻底决堤。 只想一生欢喜，只想一晚我像快乐死，只想一生穿梭， 一生不惜干戈开启这个兵器， 我在发动轰炸机。 很想处死这个悍匪， 这样最有欢喜， 趁机给你处理， 一次声势惊喜， 自死 别 离。 越演，这要肉靠近泥地车，我就想搞掂你只要肉，但靠近到直接摆脱临界点啊嘅保险丝。冲破我嘅肉身对你负上性身，甘心报任，黑色嘅森林任由我尽情无病，却高声呻吟，感受我所有嘅养分，真系我嘅即气神。 Jerry 都是 featuring 的，有 Mastermind。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力，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只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繁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似恶魂，请不必一再质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就当是我没法胜任，其实烦厌了就来任由爱变恨似恶魂，把心分给某君，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不需挂心，只因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Pandora 的派台作品， 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 非理想爱人。 全国疫情指挥委员会会议商讨对策，预料会宣布重新实施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专家说，当地出现更具传染力的变种病毒成为最近个案急升的主要原因。南非累计104,000+的病例，26,000+患者死亡。南非自上个月底以来，单日新增确诊个案逐渐增多，由900,000+上升到1,000,000+，只是用了9日的时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此外，华北气压正在显著上升，预料一道冷锋会在明晚横过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的东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听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的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兆湾仔之路都很多车了，龙尾都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的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湾仔的司徒拔道落山，皇后大道东照东山台段现时交通都繁忙的。铜锣湾的景隆街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谢飞道至洛克道那段的景隆街需要临时封闭的，那么本来在那里的小巴站要搬去洛克道和谢飞道，那么亦都因为景隆街的封路关系，那所以呢今晚呢洛克道、东角道和几利佐治街的行人专用区措施就临时取消的。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近住亚色士道一带就塞车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龙翔道观塘近住平石至钻石山段现时都是多车。至于新界呢，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至西贡消防局段来往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美林村和沙田市中心段都是多车。屯门那边，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屯门市中心那段就比较多车的，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这个龙富路一带亦都是相当之多车，龙尾排到蝴蝶湾。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屯赤隧道入口去机场，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咯。 你讲咩呀？个女喺度噶。 妈妈，我都觉得你要执执。 咪系咯，又残又旧，披晒口啦。 我就嚟长你哋个嘴啊，把口好啲得唔得啊？ 哎呀，爸爸系讲紧屋企啲电线啊，咁旧好危险噶，要定期搵人维修啊。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场地企企理理，开工就一定安全又精神爽利。 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啊？ 做家务嘛，简单啫，训练有数啦，我等我考返个 A 返嚟，然后我每日有得收钱帮人接皮，几劲？ 有冇咁简单啊？ 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黄耀祖饰演的阿琪，点样由做家务开始新一个单元的故事？ 留意逢星期一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途展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真啲，睇下够唔够巴闭？ 明明知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被称为毒妇，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爱护清晨，减少千个万个口业，去抗恶毒社会的舌尖。 小巧话喺阿邦同阿维制作呢首作品之前咧，佢俾咗一堆自己听开嘅歌佢哋嘅。这堆歌的共通点就是听下去都是巴巴闭闭，而且大点霸气，配合他今次想讲 mean 这个主题。作曲男的帮谢国维，填词有小考自己。 PO 监制蓝月邦谢国维阿芬，上榜五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邓小巧 Mea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Welcome to our ceremony。 真是一个很有英文水平的主持啦。 Yeah,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啊，因为我们那个榜是中文歌曲龙虎榜，所以英文差我原谅你啦。 没错，我们这个骚动音乐来到第二个星期了，一个新环节叫做我真是恭喜你。玩法呢好简单嘅啫，其实我哋每个礼拜就会就住啱啱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登上榜嘅一啲歌手单位，我哋就会打电话俾佢、live 打俾佢，亲自恭喜佢。 係啦。 听嘅你係有份参与嘅，你只需要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哋听，首先有边啲嘅歌手单位想我哋打俾佢啦。第二就係、如果打通咗的话，或者真係揀中咗啦，你想我哋问佢啲乜嘢呢？就係咁简单嘅啫。 係啊，最近距离啊，同佢哋倾电话嘅一次。同埋我今日开头嘅时候都讲咗啦，你知个榜啊风云莫测㗎啦。 係㗎。 佢万一諗住下个星期打一样嘅啫，下个星期佢就唔喺唔係下个星期佢就唔喺个榜度㗎啦。 咁又唔会知道会点样。 冇错，所以想打呢即係毫不犹豫啦，今个星期即刻留言俾我哋啦。 係啊，都叫最近距离可以即係问到佢哋啦。其实我曾经谂过呢个环节可能有一日呢演变到嘅时候呢，係我哋会博听众入节目播，跟住再打俾佢咧，俾听众亲自恭喜。咁但系呢个技术上同埋各样嘅流程咧，等我哋而家熟习咗到咁上下咧，先嚟啊！好啦，我打俾第一位咯，打通咗啦。 系， 我哋港台噶， 灵默契嘅两个主持啊，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听唔听到有好多人为你拍掌啊？啱啱。 万几二万人， 系 啊， 唔单止恭喜你上榜啊，直情要恭喜你系冠军歌啊！ 恭喜谷子乔，你嘅不能放手呢首派台歌，经过六个星期之后登上咗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啦、 你讲真噶？ 系啊，讲真噶，真系 似讲笑嘅。 系啊，主要系我哋两个气质嘅问题。 系啊，其实你有个外卖喺门口，你去攞 啊。哦，我唔好意思，我已经中咗奖啦。 系啊，系啦、啊，因为我哋会亲自打俾一啲上榜嘅歌手单。系啊， 多谢。 系啊，而家 live 出紧街噶。 系啊，系啊。 系咩、 啊？系 啊, 啊, 啊，有冇啲咩说话同广大嘅市民想讲啊？ 好彩啱啱冲一截上车啫。 系啊， 啱啱先收工。我想同你哋，我想同鍾意不能放手嘅专辑里面首歌嘅朋友讲声啦，同埋呢首歌嘅朋友讲声啦，就多谢你呢一年两年里面嘅支持同鼓励啦。咁我好开心可以出到呢一张唱片啦，可以上到你哋嘅 冠军榜啊，系啊，冠军 龙虎榜嘅位置啦，我会继续努力噶啦，多谢。 是啊，已经好像 rehearsal 紧嗰啲年尾颁奖礼咧。 冇错， 系啦，讲到呢张专辑咧，其实我哋都有啲关于呢张专辑嘅一啲说话咧，想送俾 Hannah 嘅。 系啊，我哋准备咗一啲少少嘅心意咧，送俾你去恭喜你获得呢一个位置嘅。 系啦，你可以洗耳恭听，听一听我哋送俾你呢几句说话，嚟噶啦，我先啊，第一句，不能放手谷子乔， 出碟 fans 哈哈笑， 不断 upload 佢只喵， 人喵一样好娇俏。 哇！我啲羞耻心出晒嚟啊！边个写噶？ 呢一个节目不断令到严琼好尴尬。系啊，啱啱嗰四句说话就系少少心意送俾你噶 ，Hanna。 系啊， 只喵唔系我噶， 边个噶？嗰只喵 阿妹噶。 哦，唔紧要啦，都系你哋噶。 我分得好开噶，阿妹系喵，我系多多。 你 系 多多啊嘛？嗰只。 我系多多，阿妹系喵喵，喵喵啫，我儿生嚟嘅啫。 哦， 好复杂啊！你啲家庭关系，其实我系听唔明噶。 嗰只喵喵 唔系亲生咯，我妹个仔嚟嘅。 系，咁你只窝窝系叫咩名啊？ 阿花， 阿花， 玉海肥花。 哦， 系真名。 就咁听，以为你养咗我啊？ 系肥花， 唔系啦，琼姐。 哇，乖乖，有礼貌。 玉海肥花，我嘅就系，我多谢啊，多谢你哋啊， 唔使客气啦。 咁啊，咁我想问你圣诞做咗啲咩啊？可唔可以分享下？ 冇 啊， 真系啊， 定我拍咗啲 YouTube 摆上网啊，同啲小朋友玩下，整下礼物啊，咁样咯。但我基本上系冇啊，今个 Christmas 系冇嘢做 啊。呢啲好市民啊，圣诞乜都冇做啦，留喺屋企 做翻自己啲 online 嘢，同埋整翻自己片啊嗰啲咁样咯。 有冇追啲咩新动漫？每次揾谷之桥一定嚟排。 咁系鬼灭嘅喎，呢期冇噶咯。 冇啦， 鬼灭 冇再追其他啦，系嘛？ 我都系未，我谂住鬼灭完我就睇湖人。 哦，又睇湖人啦，睇翻佢最中意噶。我介绍一套新嘅俾你睇啊，《咒术回战》啊，《咒术回战》《咒术回战》啊，叫做 有啲你读个字出嚟， 《咒术回战》 我读咗三次啦， 《回战》 咒系咒语嘅咒啦，术系魔术个术。 我知道你系《咒术回战》， 耶耶耶， 系直追几多集啊？ 而家诶动画咧应该出到十零集咗，因为啲人话咧同咩啊？ 少睇我知， 少睇 少睇少睇， 系啊少睇啊， 入得太少啊！ 哦，即系你想多啲集数先至咩系嘛？ 系咯系咯，你咁少，你叫我追好惨喎，十几集。 是咁噶，慢慢追啦，系啦，每一次同佢嘅对话就系推介一啲新嘅作品俾佢，系啊，你快啲翻去做功课，睇下呢套啊， 《咒术 回战》系啦，虽然集数少啲，但系慢慢追可以，系啦， 唔慢追咯，我想快追啊！ 好啦，你仲有时间啊嘛，而家少出街嘛，系咪？ 你咩意思啊？咩意思啊？嗱，一睇到开始， 你仲有时间？ 我年头望到落年尾啊， 系咯，人哋咁忙。冇啦， 系啊， 你有翻自己节奏得噶啦，唔使理佢噶啦，系。 我完全冇跟佢，我冇跟佢个 beat， 我有我个 beat， 系啊， 系今日个 beat 咁样。 我个 beat， 今日我个 beat， 系啊。 咁亦都预祝你新年快乐啊，新一年继续顺利啊。 好啊，多谢你快帮我播多啲歌先啦，我要争取一席位啊。 系啊系啊，而家就系去你嗰首不能放手啦， 你而家已经。 我仲有首好好听噶，叫《木鱼木鸟》啊，自己写噶，唔该啊，得闲播下。 好啊， 系，但我而家要播不能放手先。 系啊，播咗你呢一只冠军歌先啊， 接住都得噶，接住都得噶，一齐播都得噶。 系 好啦，呢位小姐，我哋收线啦。我哋遇到第一个收唔到线嘅歌手。 冇料啊！ 系啊，你好似好耐冇同人讲嘢咁啊，你知道呢个女人 系啊， 系咪好中意倾电话啫？真系。 好啦， 先做完访问。好啦， 多谢你，谷之乔，拜拜。 是对立还是密友？哪一个是你突然来又走？是有缘还是没有？刚刚失散转身在背后，是好奇还是罪疚？我搜索着你，但无从入手，就是没朋友。秘密随年渐厚，但我捉紧你手，未想放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被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天生理性未曾反感，却感性的走近，是谁愿裂开了？ 成活埋越藏越深，直到划破伤痕，痛但觉得快乐才残忍，心底世界越来越暗，记忆彻底封印，消失的真相变下沉。是我没停留藉口，是有缘还是没有，刚刚想要抽身又再留后，是爱情还是罪疚，我跟踪着你没回头路走，直到没营救，午夜全无白昼，但我已没法子放开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被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天生理性未曾反感，却感性的走近，是谁如烈海两分，将感情活埋越藏越深，彻底封印，再如何相爱未合衬，没法可合衬。 大家听紧嘅呢一首啊，就是、我哋啱啱打咗电话俾佢，亲自恭喜佢嘅，佢系谷子乔啊，今个星期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升到第一位啊！有呢一首上榜咗六个星期啊，嚟到第一位嘅歌曲，歌名叫做《不能放手》。咁啊，啱啱打完俾第一位啦，我哋啊慢慢嚟咯，准备又要恭喜第二位嘅朋友啦。 已经喺， 好嘢， 好嘢， 唔通啊？ 究竟佢会唔会听咧？我哋试下打俾佢啊，再。大家有边一位上榜嘅歌手单位想我哋打俾佢嘅话咧，可以继续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又或者 Facebook 都得嘅，系啦。咁啊，大家上到去就可以见到我哋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位置嘅。系啦，我哋重新一次，我哋每一个电话咧都系 live 打俾佢，所以咧唔好话你哋紧张啊，我哋两个都非常之紧张，因为我哋都唔知道个电话究竟会唔会通嘅。 而呢个唔通嘅机会好似好大。 系啦，但系唔使担心，因为我哋一早准备好啦。若然如果真系打唔通佢唔听，都唔紧要噶，我哋好有心，我哋会将呢一份嘅心意直接送去佢嗰个留言信箱嗰度嘅。 喂喂，Hello， 喂。 佢完全唔听你电话 系啊， 哎呀， 死咗佢冇讨厌我啊？ 可能系啊，同佢首歌一样啊，可能系。 系咪因为佢觉得我会同佢讲错嘢，所以佢应该好憎我？咁我哋到底打俾边个歌手咧？我觉得我哋听咗首歌之后再开估。 系啦，我哋咧呢一位咧打嘅第二位啊，我哋拣嚟咗咧系今个星期咧嚟到第五位嘅邓小巧嘅面。系啦，证明呢个环节系有机会失败嘅。 同埋佢都做咗一件对我哋都好 mean 嘅事， 佢决定身体力行去唔听呢一个电话，去表达嗰种 mean 啊！我就试下打俾佢啦。 其实八八八八，食碌冇晒，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要有味的？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 笑磨磨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似少年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即口得守住秘密，莫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当太面。 他的某某天天喝醉小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字字珠玑，刀心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让路， 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 我哋俾多一次机会邓小巧， 谂住同佢拍拖，我俾多次机会，竟然通、啊。 好啦，喂， 系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 啊！电话咁难打得通， 对唔住，村屋嘅朋友系咁噶啦。 系啊，我哋系骚动音乐啊，我哋恭喜你只歌呢个礼拜上到第五位啊！ 耶、 yeah, ！上榜五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第五位，咁希望家家有下个星期有更加好嘅成绩啦。 系啊，我哋好多人为你拍手掌 啊！ 系啊，多谢大家。 系啊，头先喺你听唔到电话嘅时候，我哋已经讲咗啲好 mean 嘅对白啦。 例如 啦、啊，例如好靓啦， 你身体力行去演绎只歌啦，咁样咯。系啊， 呢啲唔系 mean 嘢嚟嘅。 嗱，咁我俾个时间你，不如试下你话俾我听咩叫 mean 嘢啦。 我嘅 mean 嘢啊？ 系啊。 你试有冇多得一分钟到？ 系啊，你觉得 mean 系咩啊？ 我觉得 mean 系要其实同 某程度上粗口系一样嘅，即系唔可以随便讲啦，亦都要熟嘅人先至可以承受得到嗰啲嘅粗鄙及粗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当嗰人系真心嘅朋友，先至好使出你嘅绝招。 系，我哋有一个绝招送俾你噶，最后去恭喜你。 我哋真系当你系真朋友啊！ 听住咯，有句诗句俾你，就系迎接2021年， 要听邓小巧首面。 新一年继续嘴贱， 咁嘅人生乐无边。 哇，好诗好诗，好诗好诗啊，唐伯虎。 系啊，希望下次打俾你嘅时候。会收到个电话啦！ 我觉得我哋面亲我哋自己，我哋真系好想尽快完咗。 好啊，再次恭喜邓小巧，今个礼拜上到第五位啊！呢首面，多谢你，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当中一宗的患者是沙田沥源村荣穗楼的住户。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连同新增的初步阳性个案，荣穗楼由12月至今共有4个单位出现个案，涉及7人。当初步阳性个案转为确诊，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說，非常關注有關指定檢疫酒店臨時提高房價的消息。政府已經和36間指定檢疫酒店確認，酒店在處理回港人士因檢疫期延長必須入住至21日的時候，並沒有提高參加計劃時候公布的房價。發言人說，根據指定檢疫酒店和政府訂立的合約，房價需要在合約期內維持不變。有關房價已經是載列於政府專題網頁。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指定檢疫酒店計劃的推行情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签署涉藏和涉台法案。赵立坚说，台湾和西藏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敦促美方停止借涉台和涉藏问题插手中国内政，不得实施有关法案中针对中国损害中方利益的消极内容和条款，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合作和两国关系大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疫情纾困法案和预算法案，其中包括西藏法案和台湾保证法案。台湾保证法案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军售常态化，并检视国务院对台湾交往准则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的东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听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两单交通意外，都是在屯门公路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慢线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但是交通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珠海学院。后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浪翠园的快线亦都是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丁九桥。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

过嗰啲电话骗案。 系咩？你试过点样电话骗案？呃你咩啊？ 试过话海关扣留咗你个，即、系有冇人试过？有一排好兴嘅，即系话个海关扣留咗嗰个物件，跟住然后话问你个银行户口系几多号咯。 但你有冇试过有电话骗案一打嚟就话我系港台啊？ 系咯，我哋可以压你。 听到我一揿出嚟就听到，我真系恭喜你啊！咁样，跟住我就捞咗两秒。 我以为系嗰啲大抽奖，突然之间中咗嗰啲骗，即系啲呃人嗰啲系嘛？ 捉金金猴啊！ 跟住然后我个理智翻翻嚟，跟住谂起啊，系系约咗而家呢个钟手嘅咁样。 系啊，有黄嘉怡啊，而家身在香港嘅黄嘉怡啊。真係好耐好耐冇見啦！咁首先呢要講嘅，我哋恭喜咩呢？就係、因為你同 DJ 嘅合作嘅呢一首《給馮澤一吻》呢，呢個星期新上榜啊，上咗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二十位。 係啊。因为咧，我哋上个星期其实同阿 J J 倾过偈嘅，佢哋话咧，佢哋基本上咧几个男人都系一眼就相中咗你嘅，因为佢哋觉得你非常之系 啊，因为佢哋觉得你非常之符合健康性感嘅呢个要求啊。 佢哋有冇同你讲过？ 佢冇咁样同我讲，但系听落去系好 make sense， 我都觉得自己健康性。 嗱，有啲说话系唔可以自己讲噶。 你但系你自己 笑咗场。 你仲记唔记得佢揾你嘅时候系边一个揾你啊？嗰次系一通电话定一个 message 定系点样啊？你 message 嚟噶，系阿 Tim 揾我嘅。因为其实咧 ，Tim 咧我不嬲都认识噶。 系 系好似系喺 Tim 妈某一个晚饭定咁样，即系喺佢屋企咁样，跟住然后就揾咗，因为 Jay 又系之前比赛识噶嘛，跟住之后 Jay 又同 Tim 妈好熟，跟住 Tim 妈又同阿 Tim 系 friend 咁样，跟住之后就识咗咯，跟住之后就冇乜特别联络嘅，但系啱啱翻嚟系啦，跟住隔咗好耐冇联络，跟住之后我七月就喺台北翻嚟，其实我留咗 around 一个月咁样。 哦，就系嗰阵时录嘅。 系啦，系啊，系啊，跟住佢就同我讲话有首歌好想嚟帮手 feature 咁样，跟住我就应承咗，系啊，快，好爽快，嗯， 系。咁今次翻嚟香港系会翻嚟几耐？同埋透唔透露得翻嚟？系咪又有啲新嘅 project 会发生？所以翻嚟咧？ 系噶，有噶，有噶，可以透露嘅，就系、是其实我而家咧一路都做紧一个当亚洲艺术文献库啊，叫做 Asia Art Archive， 咁就可能比较接触艺术领域多啲嘅，但系系好荣幸地，因为系周宇辉老师邀请我嘅，咁就会做六首广东歌同埋策划六个 MV 咯。 哦， 系啊，咁就特登翻嚟系除咗做嘢之外，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年底啊、圣诞想即系搵翻屋企人啊、同 friend 咁样，因为太耐啦嘛，去咗台北，咁我就觉得年底应该翻嚟一阵嘅。跟住之后，头先讲嗰个 project 就系三月会有个展览，咁就会喺大馆嗰度做嘅。 哦， 啱啊！呢啲艺术嘅嘢，即系讲到周耀辉、讲到黄嘉怡呢啲名，都系信心嘅保证嚟嘅。咁我哋都有啲好艺术嘅嘢送俾你噶。 系啊，我哋有几句说话、一首诗谂住送俾黄嘉怡啦，去祝贺佢呢首歌咧系上榜噶。系啦、 okay. 啊，今次你可以听得清楚，知道系我哋。 公平。 好嚟啊！ 嗯， 再给防护罩一吻。 嘉怡遇上 gentleman。 间屋清洁冇晒尘， 只狗住得好销魂。 耶、yeah, ，好好啊 ，pack 埋只狗啊。 系啊，因为我哋听闻系关嗰只狗事，令到你同 DJ 有啲共同嘅话题咧，咁样样啊，好似 系啊，因为 Harvey 话佢都好中意腊肠狗嘅，所以佢知道你有养腊肠狗，对你印象都非常之好。 好好啊，我对佢印象都大大加分。但系呢个系我哋唯一对话嘅内容， 唯一对话内容， 净系倾立上球咯，即系我讲，哎呀，真系好得意啊！哦，系，我都觉得你嗰只好得意，跟住就不断讲只狗好得意咯。 咁你有冇约埋一齐食腊肠？ 因为我录音，因为我录音嘅时候，我净系同阿 Tim 嘅咋， 系 其他嘅成员就唔喺度嘅。咁、但系我就知道。即不嬲都知道 Howie 寫歌啊好勁㗎嘛，即之前又攞晒啲勁超勁嘅自尊歌啊咁樣，所以Howie 不嬲我都好想認識嘅，咁我覺得用臘腸狗打開咗個話匣子都幾有趣。 嗯， 係啊， 你只話唔係你只話匣子，你只臘腸狗叫咩名啊咁？ 佢就话夹子叫腊肠， 系啦，我就话夹子叫菠萝包， 哦，菠萝包， 系啊，菠萝包啊，大家可以 follow 嘅，我嘅社交平台， 几得意啊！一只生得似鸡尾包嘅狗都叫咗自己叫菠萝包。 吓、 啊， 你见过？你觉得佢似鸡尾包？都有少少似嘅，长条同埋啲色一撇撇咁。 系咯，我成日喺 I G 度见到佢噶。 系啊， 系啊， 佢搵嘢食嘅时候 就好贵噶， 就玩啲包啊嗰啲咁。喂，咁但系你喺台湾嗰边嗰段时间住啊，嗰啲环境嗰啲如何啊？ 我觉得好开心啊，其实即系当然，我觉得自己一个咧有 up 同埋 low 嘅，就系、是、up 同 low 添 ，high 同 low 或者 up 同 down 咁即系因为会远离咗屋企人嘅時間會覺得寂寞啦，但係開心嗰個點就係我覺得嗰度嘅音樂人全部都好 friendly 啊，咁我哋好多時候就可以譬如交流啊、寫歌嘢啊，或者可以喺佢哋表演嗰度，我吸收咗好多佢哋好放或者好大膽嘅啲點，或者佢哋表演模式啊，或者做歌嗰個心態，比起香港會。一嚟我覺得嗰邊放鬆啲嘅，咁你放鬆啲嘅時候，自然好多嘢做嘅時候會大膽啲，冇咁多顧慮。 係啊，喺嗰邊飲啲珍珠奶茶，個人都放鬆啲。 珍珠奶茶， 珍 珠奶茶， 珍珠奶茶， 珍珠都冇咁真嘅珍珠啊。 係咯， 係啊，同埋因為佢哋嗰度嘅生活嘅節奏啦，又慢啦，然後嗰個水平又真係會平啲嘅，即係洗費會平啲，咁變咗做音樂嚟維生本身喺香港又好難，好大壓力。每一首歌都要你哇好 hit 啊，每一首歌都一定要好流行啊，有無形嘅壓力嘅。咁但係去咗嗰邊之後，反而就會多咗空間，其實真係可以慢慢享受呢件事之餘，又可以有機會試下唔同嘢，令自己可以進步，唔係得喺一個位。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我希望我之後做嘅歌都可以反映到呢樣嘢，係俾大家 feel 到我有唔同嘅面貌，或者又多咗一啲 content 啊，里面又进步咗咁。 嗯，好啦，我已经唔想再听人讲台湾有几好啦。 因为艳琼好想去台湾，其实我都系。 我相信听众。 咁我唔系，咁我而家都系喺香港嘅，我而家都系香港嘅，系啊。 你抵死咯！ 哇！嗱，呢个艳琼讲嘅话你听。 但是因为我觉得香港是真的同声同气一点咯、嗯。真的同声同气很多。 多谢你 因为 多谢你最后这一句对我们的安慰啊。 你说因为什么 因为我简短一点讲就是我觉得香港的沟通的文化直接一点。 嗯。 就是跟你的 friend 呢你可以讲笑又讲得盡啲啊！大家做嘢嘅溝通上面又會快手啲嘅。咁、我覺得台灣咧，因為佢節奏好慢咧，佢其實講嘢都會好絲絲然，然後可能講好耐都未去到重點。 哦， 所以呢個我係唔係好慣噶？呢個我真係覺得我要可能翻嚟香港，我又覺得同聲同氣啲嗰個點就係、我喺度係冇咁覺得溝通要好用力咯。系啊，始终有文化唔同。 系嘅，唔紧要嘅，嗰边都有啲 friend 喺嗰边啊，李十一嗰啲喺嗰度咧，你开心。 系啊，唯一 开心啦、你哋，唉， 都会炒下嗰啲番茄炒蛋啊，住家饭咁啊。 我嗰度梗系食麻辣火锅啦，我 好凄凉。系啊，系啊，净 系 可以食番茄同炒蛋先。 系啊， 都唔系啊，真系几开心，我觉得 系 有学到嘢。 多谢晒 Sophie 啦， 系啊，好、难得，好彩你翻咗嚟又可以咁样直接打俾你啊。 系啊，都希望可以尽快听到你自己嘅新歌。 系啊， 你哋而家喺屋企定系喺？ 我哋 我而家喺山顶啊，而家我望住日落打俾你啊，而家。 吓死我！我真系 cut 咗线，我想做乜嘢？ 冇事嘅，唔使惊。 嗯，冇事。呢个世界唔系咁多骗子嘅，放心。 系啊， 好啊， 再次恭喜 啊！ 系啊， 新 年 快 乐啊！预祝埋 新年快乐啊！ 好多谢黄嘉怡， 好快会见啦。 好 啊，好啊，多谢大家，拜拜。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口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直直望望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 一套跳转花销，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低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偏偏一息那个是我，偷窥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装，尽力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好高企，有种怨气有骤时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 所以剛才這樣跟他說話呢， Hey Sophie 、啊、聽過有防護罩一問了，我們聽一下跟著喂， 等一等等一等，我現在做等一等 哦，等等、哦、 等等，系系公司应该系唱片公司嘅工作人员啦。 系啊，唔好意思啊，系啊， 系啊， 省后片刻。 哦，省炒后片刻啊。 系啊， 究竟系呢个系边个公司嘅同事啊？我哋等佢一等啊。喂 ，Hello，Hello，Hello， 系啊，我哋广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哦，恭喜我，点解嘅？ 系啊，因为我哋要恭喜陈柏宇你嘅派台歌那个名嘅，今个星期新上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上就上到第十位啦！ 哦，好嘢！ 系啊，所以亲自打嚟恭喜你啊！而家 live 紧我哋， 系啊， 多谢多谢多谢， 而家唱假唱假，系啊。因为都疫情嘅关系啦，咁同埋都知道，但我见到其实 Jason 首新歌啦、新嘅专辑啦等等，喺网上其实一路都 keep 住有啲事情发生紧嘅，但系咧就一路未有时间啦，未有机会嚟苏动做访问，所以真系今次难得有机会打通咗呢个电话，头先仲要听到工作人员把声，所以都想 Jason 简单介绍下呢首歌俾听众认识多少少嘅。 哦，那个名嘅呢首歌其实。如果喺我自己嘅角度里面，主要系围绕住个编曲同埋嗰个个 melody 嘅进展啊，即系个发展本身系点样，同埋我哋点样去编嗰件事，令到佢可以俾到一个一种乜嘢嘅感觉，自己之余，又嗰个制作过程亦都系好好玩，好好玩，即系譬如话首歌唔系一啲好传统嘅段落啦，就唔系 A B C B C C 咁样，咁佢就系 A B B A 咁嘅方向去发展。咁中间亦都有个好长好长嘅 music break。咁其实我哋过程当中亦都考虑过好多嘢，究竟点样可以，即系究竟呢个 music break 有冇一个特定嘅长度系需要做嘅咧？我哋嘅考虑究竟系？观众会唔会听得明啊？又或者佢哋嗰个 attention span 会唔会有咁耐呢？咁最终就决定用自己嘅，即系用自己嘅准则，觉得佢需要几耐去 去 develop， 就由佢慢慢自己去发展咁咯。 嗯 ，OK， 咁但系最后真系要落一个决定咁样，就大家即系创作团队，大家觉得个感觉系而家呢一种呢个长度就 OK， 即系唔需要俾嗰啲时间或者数字限制住，系咪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嗯， 都好啊。 系啦，即系创作首制作首歌嘅时候，其实就攞走咗好多。做广东歌嘅框框咯， 系咁，所以咧，我哋恭喜 Jason 之余，其实咧，我哋准备咗几句嘢，系啦， 几句贺礼啊，你真系嚟贺一贺你噶， 系有几句说话送俾你嘅一首我哋作嘅诗啊，希望你中意下，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嚟啦，我哋嚟啦，那个明日新挑战， 拍鱼拉符好鬼坚， 巴士广告周围见， 蜀南魅力尽展现。 好嘢，多谢多谢多 谢。系啊，的而且我哋真系喺唔同嘅一啲交通工具上面见到一啲，譬如新嘅歌，甚至乎嚟紧即系呢一个新嘅专辑，一啲陆陆续续嘅片段喺网上面都会睇到嘅。 系啊，见到啊 ，Instagram 上面都 keep 住有啲唔同嘅访问 啊、 访问啊，系啦、啊，希望大家都留意啦，支持好音乐。 好啊， 系啊，今 日 多谢你，再次恭喜你啊 ，Jason 呢首《那个明日》今日礼拜去到第十位啊，恭喜晒， 多谢多谢， 预祝你新年快乐啊！ 好，大家晚 安。好，拜 拜。 只不过想正常呼吸，怎么我竟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渐成废物。睁开眼比往时焦急，喘息也比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取这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啱啱大家听到啦，即系啱啱 Jason 所介绍咧，简单就系嗰个编曲上面嗰个 structure 可能同一般广东歌少少唔一样嘅，系啦、 啊， 由呢一首《那个明日》恭喜啊，今个礼拜新上榜就上到第十位啊， 系。 咁啊，多谢晒啦，亦都恭喜晒咁多位上榜嘅音乐单位。我哋听日5点再见，听日有谁冠名啊？揾我哋啦。 投稿啊，故事啊，歌啊，唔好走。